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请看《感应篇》第88节，文呢也只有8个字：上法不平，遗落过界。这是说两桩事情。注解里面说得很好，都是轻是重，是就是过失。这是讲上法。说六错一分，便是不平。上法要这个拿到很公平呢，确实是一桩相当不容易的事情。它的标准在释法里面，这是法律。在佛法里面呢，这是戒律。可是这法的人不仅要懂得法，还要明理，还要通情，所以是情理法了。这三桩事情你都能看得很透彻，才能做得圆满。否则的话了，很不容易做到圆满。那么稍稍有差错，这就是不公平了。不公平呢，下面这几句话就说得很严重了。说公道不存，人心不服，人心不服啊！废特无疑，进宫沉醉也，且凡事积怨招祸矣。这一句话说的很重，说的是事实。我们看看古今中外的历史。特别是朝代的兴替，国家的存亡，在这个时候特别明显。在上位的人赏罚不平，所以极其民怨，最后到这不能不可收拾的地步。那么小是一个家庭，一个小团体，今天说公司行号，这个商店的老板，对于你的员工，奖惩，如果做到非常公平，下属员工必定对你心悦诚服，能为你效忠，为你尽力，如果赏罚不平，凭着自己的好恶，以这个标准来做奖惩，那人心就不服了。到最后一点是众叛亲离，所以说是无论 这个事业的大小，久站要把这一桩事情做好，是相当不容易的。这个是大学问，不但是学问，而且还要有丰富的阅历。我们平常处事待人接物，这一点不能够不认真的去学习。佛法在弘法利生，也不能离开这个原则。可是现在的世道比古时候艰难多了，古时候的人都有机缘接受过圣贤的教育，今天所谓是人文教育，读书明理，换一句话说，他对于一切人情事理比较通达，比较客观，人与人之相处容易融洽。现代的社会不然了，人文伦理德行的教育可以说是全面的废除。我们大家接受的是西方功利主义的教育，所以对于人情很淡啊。不但对外人，就是自己父子兄弟也非常淡薄，这个在现代社会我们看到太多太多了，譬如为争夺遗产，遗产分配不公，闹到法庭里面，这些事情我们常常听到，常常见到，这在古时候很难看到的，现在呢变成一种常常能够见到，这在古时候讲这是大不孝啊，大不敬。现在的人哪里懂得呢？出家人就道场，老和尚圆寂了，也留下的一些产业，这一些他的徒弟们也互相不能容忍，彼此争夺，也闹到法庭。这个在过去历史上没听说过的，兄弟争财产呢，历史上还偶尔有之， 这出家人争这个，这是历史上是没有啊。可是在今天呢，我们也常常听到，也常常看到。啊，这是非常非常不幸的。啊，人心不平。累积的怨恨发作就是祸害啊，所以这是我们不能不留意的，不能不小心谨慎去对待的。下面一句，叶落过节，这是讲享乐。人哪一个人不求享受呢？啊，乐是人之大欲的欲望啊。这个小住里头啊，也住得好。啊，他引用《礼记·去礼》的一句话说：“礼曰，乐不可极，欲不可纵。”这是圣贤人的教诲啊！啊，享乐一定要有节制。不可以过分，啊，过分怎么样呢？乐极生悲，啊，那个效果是相反的，啊，所以一定要懂得节制。欲，人有欲望，欲不可以纵啊。不可以放任的，啊，放任的害就来了。下面他又引用过语两句话：名老则思善，疑则思隐，是不与人议乐也。这两句话也说得好啊。名劳，劳是劳苦啊。啊，生活过得太苦了，他就回心转意向善了。啊，劝善呢很容易接受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有吃过苦的经验。所以现在这个社会，特别是所谓是已开放的这个国家地区，劝善非常艰难，他不能接受，他每天的生活过得很自在，过得很快乐，所以在未开化的这些地区，半开化的地区，人民生活很苦，生活很艰难，劝他断恶修善，他能听得进去，为什么呢？所说的正是他现实的遭遇，他想想有道理，所以能够听从。那么为什么佛陀的教诲在这个世界上开发中的国家 我们去宣扬，很难收到效果。道理在此地。一般比较生活贫困地区的反而容易接受。这正是古人所谓的已经开发的这个地区乐极生悲，贫困地区苦尽甘来啊，不是没有道理。所以佛说法他很有技巧，先说果后说因，因为果是你现在所受的，一讲啊，你立刻就能体会到。所以佛讲说法，他这个原则，讲苦集灭道。然后再给你分析，苦从哪里来的。你就能听得进去了。那么反过来，今天像欧美开发中的国家，你给他讲苦，他体会不到，他觉得他生活很自在，很幸福，他听不进去。那么像这些地方，我们出家的法师在外面讲经说法，法要说的契机，对于这些地方不能不留意。所以对于富贵人，我们对他说法了，要劝他积德修善，因为这个对他轻而易举的，他有这个能力，多做好事，多帮助一些苦难的人，多布施恩德。这个说法就比较容易契机了，说明福乐的由来。你今天享福，你今天有财富有地位，过去生中修的一些因呢，这一生呢得的果报，可是这个果报是享得尽的。如果不继续修呢，你享尽了就没有了。对于这些受苦难的人，我们遇到了，首先要展开救济的行动。他缺衣缺食，我们首先要帮助他，然后慢慢的再教导他，如何改变生活的品质，如何提升自己。 这个样子教化就能够收到好的效果。此地他也引用孟子一句话说，人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孟子所说的非常之深刻，跟佛法讲的不谋而合。我们一生修福，修福不要享福，那福报到什么时候享呢？死于安乐。这是真有智慧也，真有聪明啊！福报在临终时候享啊！临终时候享的是什么福呢？什么乐呢？临终没有病苦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知道自己到哪里去。这是真的福报啊！如果在平常一生当中把福报享尽了，临终的时候糊里糊涂死去，去到哪里自己不知道，这就是佛法讲的堕三途了。一般人死了以后，来生能得人身，走的时候瑞相都很好，神志清楚，不迷惑颠倒啊。积功累德能升天的，临终的时候都有天乐来迎接。我们在古人读书笔记里面看到很多，那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念佛往生有佛菩萨来迎接，去年年初今年2000年，应该算前年了。98年，新加坡一位林医生往生，年岁也不是很大，虔诚的佛教徒，一生行医为病人服务。他创办了一个观音救苦会，他做会长。临终的时候跟李牧原居士说，想跟我见一面，那时候体力也不行了。李居士告诉我，我说不必他来，我去看他好了。我送他念珠，送他佛像，大概我跟他见面的一个多星期之后，他就走了。走的是瑞相稀有，有一些助念同修在他身边，最后他说，我看到一片金光， 啊，最后讲我看不见你们了，我只看到一片金光啊。安详自在的往生了。一生当中啊，所以是生于忧患，这个忧患不是为自己，是为社会，为众生，为人民服务。唯恐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够好，认真努力把服务的工作做好，临终必定得安乐。所以孟子这一句话是经验之谈，这个道理很深，我们要细心去揣摩，好好的来学习。只有这是真实的福报，你一生所想的不见得是真实的。临终走的时候手忙脚乱，迷惑颠倒，那就真正可惜了，这一生空过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